杨廷清也连续两夜梦到谢池举着枪射杀自己，尽管不断劝慰自己那只是猜测，就算谢池真的别有用心也没关系，为了国家应该是可以理解的。可这件事儿就像一块坚硬无比的石头搁在他心里，让他寝食难安。留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不想将仅剩的时光用在日日夜夜的猜忌上，他想要一个答案，即便是不想看到的那样。中午，藤田青也一如往常的接谢池去吃饭，表面上抛开所有的坏情绪，却在送他回旗袍店后，开车去了天童路的一家茶馆。附近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红公馆，聚集了几十名训练有素、专搞间谍工作的日本浪人，有些进行情报搜集、暗杀等活动，有些潜入中国军队后方潜伏，因为战绩显著，得到了日本军队与各机构的大力支持。藤田青也秘密召见了一个日谍，叫前田月，从前在满洲国时便是一名优秀的特工。藤田青也命令他监视谢池，看他最近和什么人接触，并跟自己汇报他的一举一动。为了更好的监视，前田月租下谢池住所对面的公寓，而白天就待在旗袍店附近的咖啡馆里。傍晚，山下开车接谢池去见藤田青也，他正在开会，谢池在办公室等着，秘书给他倒了杯茶，便关上门离开了。桌上放着一沓文件，有几张被拆开的纸压在黄皮带下，谢池过去翻了眼，是军需物资部呈递上来的文件，关于一些军备的运输。他没有带微型摄像机，快速扫了眼，记下大致内容。藤田青也回来的时候，他正在窗边浇花，听到开门声，他回头看过去，与他轻松玩笑。你再晚点来，花轿被我浇死了。 今晚想吃什么？ 想吃川菜。 那我们走吧，我去换衣服，等一下。 藤田青也往后面的小房间走去，路过书桌，余光瞥向桌上的那沓文件，那是他故意放在那里的，为试探一下谢池会不会窃取情报。文件是他伪造的，可东西却实实在在有，不过只有他和运输的人知道，哪怕用这些物资作为代价，他只想有一个确切的答案。川菜馆的老板跟谢池很熟，事实上他并不只是个饭馆老板，也是他的同志之一。他知道这小鬼子不能吃辣，特意在水煮鱼里多加了些辣椒，看到他不停喝水的样子，抑不住的眼笑眉飞。吃晚饭，藤田青也早早放谢池回家了，物资将在今晚11点从吴淞口码头运走，先发往徐州。他一天没有合眼，等待着一些消息。谢池最近食量增大，他总是很饿，早上6点多钟醒过来，去厨房煮了点面吃。阿如被国强踢了一脚醒来，听着外面隐约的动静也睡不着了，他起身去厨房靠着谢池。 哎，好香啊。 吵到你了？ 哎，没有，也差不多该起来了。 吃点吗？ 哎，你就煮这么点儿，你自己吃吧。我呀，我待会儿等国强醒了再做。哎， 谢池盛走面，坐到饭桌上闷头吃起来。阿如来月事了，腰有些酸疼，他翻出一条月经带，这些都是他亲手做的，裁缝店就是不多，总是一做便是很多条。他看着他们整整齐齐地放着，随口问了句谢池： 姐，你还没来月事吗？ 王嫂送来的萝卜干太好吃了，谢池正咬住半块，听到阿如的问话停住落下的牙齿。没有。 你都多久没来了？你这也太不正常了。你上次什么时候 忘了？ 哎， 姐姐，你这都能忘记，你得注意身体呀。 我向来不准，你知道的。 我说你真该去看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怀孕了呢。 谢池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两个字像个铁锤一样猛地砸在他的心口。他夹着面条，手杵在半空，拼命回忆上一次月食是什么时候，却一点印象也没有。 哎呀，不行了，好困了，我再去睡一会儿，姐。 嗯。房间恢复安静，静得可怕。谢池一口也吃不下去了，他放下筷子，站到镜子前，撩起衣服，小腹平平，与从前没有差别。谢池放下衣服，继续坐回去。他身体不正常，从前去医院查过的，医生便说他较难有孕。与何峰这么多次都没怀上，应该不会吧？前阵子总是恶心想吐，身体有些些微的变化，难不成真怀了？谢池看着一碗面，却已经没有了吃饭的心情。他越想越觉得可怕，撂下筷子，包裹好自己出门。他不敢去大医院，叫了辆车，去很远的中医堂看看。一号脉果然是怀上了。多大了？ 这个好不出来，你多久没来月事了？ 不记得了，我一直不规律，以前经常两个月来一回，有时候两个多月，也不记时间，太忙了。好像很久了，好像还是夏天的时候。